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50集。可能因为他是京大物理系的吧。节目组确实有意识地在给白天天炒人设，毕竟江氏给了那么多的投资，这个节目本来就火，再加上有秦修成这个影视圈的半壁江山在，最后一个嘉宾名额无数家公司都在抢，其中不乏一线当红小生。这么多家公司，这么多艺人，白天天一个新人能够杀出重围，完全是因为江家这个娱乐圈一霸。娱乐圈一霸就没有捧不红的人，毕竟娱乐圈里没有谁敢不给江家面子。剧组也给了白天天十足的镜头还有表现力，这道题目就是其中一个吸粉点。前天拍的节目就已经有这么一出，昨天晚上副导提前把这道题目还有答案给了白天天，让他背下来。为了彰显白天天的人设，这是节目组提前在网上找的特别复杂的物理题。景文跟秦修成这些娱乐圈的老油条对节目组的套路心知肚明，但景文表弟等人不知道啊。一行人正在赞誉白天天的时候，忽然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。白天天说话的声音顿住，景文表弟也朝这边看过来。他本来是想要对情闪的，想想对方刚刚轻松扛起200斤木头的样子，他憋下去那句又作什么妖，只是说道： 什么错了？ 秦修晨跟景文也看过来，景文完全不知道景冉是做什么的，是什么人，但秦修晨却知道自家侄女儿是京大物理系的。能考到京大物理系，一年当中全国也就那么几百个人。秦修晨意识到秦闪的那句错了，肯定是针对物理题的。 答案错了。 秦修晨刚刚跟景文表弟抬了木头上来，正用纸巾擦汗，听到秦闪的话，他把纸巾扔到旁边的垃圾桶，看向秦闪。秦闪手依旧支着下巴，低声笑： 不，我是说题目错了，按照这个题目，四个答案都不对。 场面静了一下，导演就跟拍在现场，这个题目不是他安排的。他手直接按着耳麦，拧着眉头，问还在摄影棚看分屏的副导演： 这题目错了？ 要真是错了，他们的节目播出去就贻笑大方了。题目是副导负责的，他拿着耳麦说： 这是我们在网上下载的真题，答案下面还有清楚的解析，不可能会错。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都工作了好几年了，这种物理题目他们连题目也看不懂，只想着用最难的题目来糊弄观众，然后给白天天炒个人设。听到了这一句，导演放心了，他立马给秦修晨举了牌子，上面写着没问题。 我心算了好几遍，不会有错的。 看到导演举的牌子，白天天松了一口气，他看向秦闪，似乎是满不在乎的，也不介意秦闪的话。 可能这位姐姐看错了题目吧，大叔，您可以把钥匙给我了吗？ 跟拍白天天的摄像师十分崇拜地把摄像头移过去，冷漠大叔拿出了钥匙递给了白天天。景文也反应过来，立马圆场： 都怪这黑板上的字写得太难看了，小冉冉肯定是看错了。 闻言，冷漠大叔抬头看了景文一眼，但并没有说话。白天天接过来钥匙，在周围扫了一圈，抿唇笑了一声： 景文姐，你来开。 秦冉手撑着石头站起来，双手枕在脑后，也没说话，就是挑着眉眼，笑得嚣张又欠揍。景文已经开了箱子， 拿出了里面的任务卡，念下一个任务的内容。 秦影帝，我们需要去山顶收拾一下我们…… 他话还没有说完，秦修成直接朝导演那个方向走过去，语气微冷。 导演，我觉得你还是让人检查一下题目。 导演眉头皱了一下，他昨晚就听经纪人说秦影帝十分喜欢这个侄女儿，眼下看来还不是一般的喜欢呢。 秦影帝，我说了，这个题目的来源没有问题。 他本来对秦冉的颜值还有节目效果十分满意，看秦修成这样，他不由觉得头疼，暗想着这秦影帝跟姜氏哪个比较重一点。这其实也是看点，到时候把这个矛盾点放出来，节目噱头就爆了。就算是秦影帝的侄女会被全网踩，那导演本来很怕秦影帝，但如果姜氏站在他这边呢？毕竟现在姜氏和程家是一脉的，不同往日了。想到这儿，他看向秦闪的方向， 你说题目有问题，你告诉我题目哪里有问题。 景文表弟等人已经准备走了，没想到这时候他出现了这样的事。 偶像，您别听这个女人胡说八道，她就是典型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。 景文表弟拧着眉头，他看着秦闪有些不耐烦地说道， 天天都做出来答案了，还心算了好几遍，你看都没看题目就说题目错了。你看完题目了？你知道题目在说什么吗？ 秦冉一个人扛了一根木头上来，景文表弟对他的印象有点改观，一直注意他，自然知道秦冉从头到尾看题目的时间不超过五秒钟，然后就没有什么兴趣的去看周边的风景了。这时间他根本就是连题目都看不完吧。秦冉慢条斯理的转身， CD 两点的电视差跟 EF 两点的电视差反了，这样的话题目算出来的答案是负30伏，你那上面给的答案都是正数。秦冉的表情太过自信，导演看了他一眼，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思，直接拿出手机打开了一个视频。那是一个高中的物理老师，导演跟他是高中同学，开门见山地询问道， 你先别说话，帮我看看这道物理题有没有什么问题。 他说着把物理题的图片发过去，五分钟后导演开了免题，物理老师回了话，声音让在场的几个明星都听得很清楚。 啊，问题倒没什么大问题，除了有点难。 听到这一句，景文的表弟看着秦冉的方向嗤笑一声，白天天松了一口气继续笑。然而下一秒， 不过 CD 跟 EF 两点的电视差写反了。好，不过不碍事，一般会做这道题目的人都知道这两点是反的。 视频那边的物理老师不紧不慢地说着，别说拿着手机的导演跟工作人员愣住，连不太懂什么电视差的景文也彻底呆在原地。他看看导演手上的手机，又看看闲适地站在一边的秦闪，眼睛发直。物理老师说完，发现大导演一直没有说话，不由得在视频那边催促着。 啊，我说大导演，你发个视频就让我看个题目啊。 导演回过神来，此时的他十分尴尬，只是脸皮比较黑，看不出来已经脸红了。 回去我们再请你吃饭，闲逛。 他掐断了跟物理老师的连接，看向秦闪跟秦修成两人。 哦，秦影帝啊，这次多亏你跟你侄女了。 这么大的一个题目漏洞，他们整个节目组都没有检查出来，还是被一个小女生在拍摄过程中指出来的，连导演都觉得尴尬。不过也松了一口气，好在秦修成最后坚持了， 不然节目到时候播出去真的要贻笑大方，他们节目的专业性也要大打折扣，人物形象也会崩得一塌糊涂。毕竟答案错了那还好说，题目错了白天天还能做出来答案，这不就是明显的告诉观众有黑幕吗？秦冉笑眯眯地看着导演，好说好说。导演看着他这笑，却莫名其妙地觉得害怕，他捏了捏自己的胳膊。 这他妈是一个人形 bug 吧？ 现场围观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反应过来，题目错了，答案也不对。这样的话，那一分钟就做出来答案是 B 的白天天，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白天天的方向。景文表弟脑子少了一根筋，他愣愣地开口， 题目真的错了？天天，那你是怎么算出来的？你还心算了好几遍？ 白天天的脸色瞬间黑成了锅底，他咬着唇，手指不安地绞着，脸色微红地开口道， 我看错了。 题目 bug 说完，节目还是要继续录制的。景文却是忍不住好奇，他拍拍秦修成的肩膀询问道， 哎，你侄女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看她根本就没有看题目啊，她也是个学霸。 他是真好奇，节目组跟导演组也好奇，摄像头齐齐地对准秦修成。众多摄像头下，秦修成似乎非常不在意的，又漫不经心地开口道， 哦，可能因为他是京大物理系的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